新年到，天春联正年高，压岁钱是少不了，家家团圆乐淘淘。大街小巷多热闹，新年说声新年好，咚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。啊，又是新年到，新年到呀，新年到，全新一代新貌，迎财神也摆路照，有大鼓也有鞭炮。大家过个太平年，吃得饱，来穿得暖，来来往往多随便啊，要到那边就那边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大家过一个太平年，要太平年，谁有歌儿就能唱呀，谁再高兴就能讲，谁有笑话就能讲呀，要讲多少就多少。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。啊，又是新年到，新年到呀，新年到，天春联正年高。压岁钱是少不了，家家团圆乐淘淘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年老的有人来帮助，年轻的有人来爱护，人人享尽如手足啊，懂得追求幸福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家过一个太平年，要太平年，每个头脑能思想啊，每双手儿有工作，大家贡献全部力量，为了大家快乐。咚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年轻时尽乐淘淘。新年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！ 恭祝大家新年发大财， 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， 步步高升，冰雪聪明， 好运突如其来， 恭喜恭喜！